600名新生的代表孙杨发表了演讲，并表达了他在学术上取得好成绩的一个决心。那么代表，我们看看这个词原来讲过叫做 representative， 我们学过这个动词呢是 represent，R-E-P-R-E-S-E-N-T represent 是动词，后面加上 A-T-I-V-E 变成了名词作为一个代表，它可以指呢我们说很多情况下的代表，比如说人大的代表，那么也可以指呢一个销售的代表都用这个词 representative。 那么在这里呢是指新生的一个代表，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1,600 new students， 孙 make a speech and express 表达了他的这个决心， express his determination。 好，这个词组同学们记下来，表达这个词我们讲过 express determination，我们原来也讲过一个人的决心，一个人的意志那么合到一起 express one's determination， 后面准备做某件事情 to do something。 今天我们跟的是呢 to do well， 做的要好一些，做的优秀，后面再加上一个副词叫 academically， A-C-A-D-E-M-I-C-A-L-L-Y academic，我们原来讲呢表示学术的学术的一个成就 academic achievement academic success 学术成就，学术上的成功。而这里面呢 academically 表示呢在学术方面，做一个副词修饰前面这个 do do well academically。 而这里面呢 academically 表示呢在学术方面，做一个副词修饰前面这个 do do well academically， 表达了他在学术上准备取得好成绩的这么一个 determination， 他的决心。同时孙杨在演讲当中用了很多跟体育相关的一些例子，比如说在体育运动当中，我们有一种说法，记录一定是要打破的。我们以前都取得了很多的成就，但从现在开始，我们所有的成就都属于过去。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学习，去探索未知的事物，来提升自己。在体育运动当中，我们有一种说法 ，in sports， 很简单 ，we have 这个说法，这个 say 这个词，后面加上 ing，we have a saying。我们有一句话有一种说法呢，记录要打破的。想一想这个记录看看用哪个词record。Record, R-E-C-O-R-D。 那么这个词我们原来已经讲过了它可以表示呢唱片，同时作为名词还可以表示一个记录记载，它既可以表示我们日常的一个记录下来某一个东西的 record， 同时也可以指在体育比赛当中，特别呢在竞赛游泳当中一个记录，比如说世界纪录、奥运记录亚洲记录全国记录，那么都用这个词 record。 打破记录呢，我们用这个动词 break， break record， break record。 但是今天这句话没有讲到谁去打破记录，因此我们要用它的被动语态，要把这个 record 放到前面作为主语。 records are made to be broken， 记录呢被创造出来，目的是为了被打破这句话合到一起呢是 Records are made to be broken， Records are made to be broken 希望同学们记下来，同时记住这个词组 Break records， Break records。 孙杨 said， 我们以前取得了很多的成就， We have all achieved a lot before， 表示说一个泛指的这个量非常的大，用 a lot来修饰就可以了。 Achieve a lot before， but 从现在开始， but from now on 这个词组呢我们已经练习很多次了， from now on， from 什么什么 on 表示从某一点开始，比如说 from then on 从那时开始， from yesterday on 从昨天开始， from tomorrow on 从明天开始。所以同学们要熟练的使用这个词组 from now on， 从现在开始。 All our achievements belong to the past， 我们所取得的所有的成绩呢都属于过去了， belong to the past。 We come here to study，我们来这儿是为了学习， to explore the unknown， 这句话非常的好，去探索未知的世界或者事物。 explore 探索 E-X-P-L-O-R-E 这个词往往用在像太空海底

手拉别